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我们的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跟各位见面，在青年广播。在上周末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次线下的活动，想让更多的朋友透过广播之外，在线下了解我们这档节目。那这一次活动呢，也收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社会反响。我也相信职场有高招在未来的我们的这个职场的道路上啊，能够让更多的青年朋友把我们这个节目当成一个汲取养分的这么一个能量补给站，然后呢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直播间来了一位特别时尚特别 fashion， 然后你喷的是什么香水？是小薇。 要说吗？这会不会有广告的嫌疑？ 那就不要说，反正总而言之他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谢谢高老师。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终于不再是我们的出品人大圆了，是小飞侠文化传媒市场运营总监，新浪微博职场领域大 V 吴威啊。你好吴威。 高老师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小薇很帅气的一小伙子，而且很潮。我不知道小薇，就是你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时尚的装扮是跟你做的这个行业有关吗？还是你本身就天生丽质难自弃？ 没。其实我觉得以前我做 HR 的时候不能够这样。然后后来因为做了文化传媒，然后做了非 HR 的这种门面上的工作之后，我觉得还是需要把自己装扮起来。其实每天把自己不管男孩女孩，我觉得打扮起来，然后你工作的状态都会很好。 没错，就是因为你有了一个精致的或者比较考究的这种妆容，你人就自信了。 对， 你就做什么事儿都神清气爽。 是的，其实大家都自恋。 没错。我以为只有我这个人才会每天看着镜子昧着良心说你长得挺漂亮的。 就是很漂亮。 谢谢。 真的 这孩子真会唠嗑，我跟你说啊，我就喜欢会唠嗑的家伙。 接触我长了就知道我这人就是实诚，爱说实话。 我以为 就这点不好。 我以为你说接触长你就知道我人不爱说实话。今天呢跟小薇来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但是我刚开始还有一点点顾虑，我说小薇这么阳光开朗的一个帅气的男孩子，他会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但是我相信因为他也有非常丰富的职场经历，尤其是曾经做过 HR， 现在呢又自己做运营总监，然后又经常会跟一些艺人打交道，可能他的这种经历更丰富一些。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稍后为大家来揭晓。我想先请小薇跟大家聊一聊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我个人还是挺好奇的。 好的，我跟您简单说一下。我们现在叫小飞侠传媒，主要是由黄晓明先生，然后还有郑恺以及王祖蓝三个明星联合投资的。 我们主要投资是一个传媒公司， 传媒公司，文化传媒公司。我们主要其实是做综艺节目的艺人统筹这个方向，因为前一段艺人统筹这个职位或者说这个岗位才因为一些事件才被大家知晓。 嗯， 但其实当我入到这个行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想做好的话，它是有很多的门道的，有很多的技巧。 嗯， 啊，然后如何做成一个好的艺统等等，这些都是有它的道理的。 嗯， 好，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在跟台湾的一些艺人， 嗯， 然后在有紧密的一些合作， 嗯， 包括其实和国外很多的一些公司都有这样的合作。 嗯， 那近期我们也是接了两档非常棒的国内的综艺的节目， 哦， 到时候因为现在属于保密阶段，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简而言之就是会做一些艺人的接洽， 对， 包括一些这个 行程的安排啊， 安排，哦， 档期啊，然后包括他在录制前的一些沟通， 嗯， 录制中我们要不断的去跟他服务他， 哦， 啊，其实也是偏服务的， 对 啊， 就比如说像阿米尔汗。 嗯， 啊，他这部电影他要在这个中国市场开始推广的时候， 嗯， 也许就是你们这个工作来做的， 对对对， 来做中国市场的接洽， 嗯，的 啊，推广， 啊，对， 所以就是让我觉得这个职业很好奇， 啊， 就是我们这些这个俗人嘛，就会说，嗯，哇，天天跟大明星打交道，就是别人也会看你们这个职业这样吗？ 其实大家会，嗯，两方面，我接触之后啊， 嗯， 第一方面大家会觉得说啊，你天天跟明星打交道， 嗯，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说天天都跟明星本人打交道， 嗯， 大多数可能是他的经纪团队或者经纪人。 嗯， 第二呢，大家就会反响说，来，快来八卦一下，谁谁谁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 然后其实我们都是不知道的，嗯， 啊，所以你看，像我们这样职场有高招这样的有二代身份证的节目， 嗯， 我们一般都不打听就是艺人的这种八卦，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其实是需要通过另外一方面来标榜 是的是的 我们的地位的， 嗯， 所以黄晓明到底有多高？ 我们股东很帅很高的。 他到底有没有穿增高鞋？ 好了， 对不起，刚才那是一个假的高丽。今天呢，其实请小薇来，因为和小薇就是一见如故。 嗯，是 从长沙市我们两个人就是见面之后呢，我就觉得这孩子身上有特别多的故事，他很有戏。我就在想，他这样的有戏的人会不会是那种在职场当中会吃亏的？因为他也许就是那种在职场当中很会为自己赚喝彩的人。当然这是一个好听的包装， 嗯， 我们再说的通俗点，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会不会邀功啊？就是我们说职场上邀功的孩子有奶吃。 是的。 那我们会不会大家都有这样的困扰？我们也愿意听到各位朋友你们对这个话题的看法。今天想问大家的问题就是，你的办公室里面或者你周围的环境里面有没有邀功精啊？真是邀功精，不是蜘蛛精，也不是蜈蚣精，邀功精。我问一下小薇，你原来听过这个概念吗？嗯，就是职场当中的邀功精。 其实邀功精这个词我倒是没听过， 嗯， 听说过什么戏精啊，这个最常见，还有什么狐狸精啊，比方靠美色呀，然后邀功精倒是头一次听说啊，但是从邀功这个词来讲，其实自己也是比较深有体会。 嗯， 啊，对， 稍后的时间小薇可以跟我们来具体分享 分享。嗯， 其实在职场当中，现在职场人因为90后越来越多，从80后迭代到90后，大家对职场当中的人性会做一个他们自己的分析。 嗯，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白骨精，就是白领骨干啊，称之为白骨精。 嗯， 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狐狸精，我一开始是不接纳的，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所谓的狐狸精呢，是这些漂亮女孩靠自己的这个姿色，她， 嗯， 不是说去这个跟别人抢老公啊这样 的， 她是靠自己的姿色去 解决一些其他的问题。 对，就是在解决自己的这个所谓职场上的上升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戏精，她很会演戏，很会在这个职场当中用自己的方式包装自己，或者说用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的职场打开一片天地。 嗯， 另外就是邀功精，我们说的所谓的邀功精呢，就是不管有没有他的功劳，这个事儿里面有没有他这个参与的成分，他都愿意在领导面前去告诉你，我参与这个事情了， 嗯， 这个事情的这个今天取得这样的结果是有我很大的功劳 的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也想问问大家，你身边有没有这样所谓的邀功精？我问一下小薇， 嗯， 你觉得什么样的行为是邀功？ 如果从行为来讲，邀功的话， 嗯， 其实天天 在领导身边，然后他不是说去拍马屁，更多的是告诉你，哎，领导，我今天做了这个事情，我现在做了那个事情，那个事情又解决掉了，每天都不断的，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在领导身边，然后如果在身边就在身边，不在身边就用微信，要不就用邮件，时刻的向你汇报。我觉得这就是邀功经啊， 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刷存在感。 没错，在刷存在感， 这就是一个邀功的一个表现。 没错。 那小薇，像你现在做的这个职业，我在我看来，这种邀功的可能性可能更大一些。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别人联系不来王祖蓝，我联系到了；别人联系不到阿米尔汗，我联系到了。他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因为我的人脉资源广，我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直接或者间接的跟老板来邀功， 然后就会被别人认为是邀功， 对啊， 是吧？其实我觉得邀功这件事情倒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刚才跟您去分享的是说邀功经，这个经是在于说频繁的去邀功，不管大事小事儿。但我觉得从职场的角度来讲，我们适时的是需要去邀功的。 你是这么认为？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其实反而能证明你的能力和你的价值。然后并且你能够告诉其他人说你把这件事情能够成功的解决掉，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适当的邀功即可，而不能频繁的去邀功去做那个邀功经，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度很重要， 度很重要， 邀功不是坏事儿， 对， 但是你要把握这个度，成了精了，就一定会招来各种各样的反感， 没错，不管是领导层还是平级的，或者是哪怕下属，都会对你招来杀身之祸。 所以你觉得小薇，你是那种会在职场当中邀功的那种男孩吗？ 坦白跟大家分享，我刚初入职场的时候并不是这种人因为我一直都觉得酒香不怕巷子深啊！哎，我这次老板没看见我的功劳，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啊！还有人告诉我说，哎，老板的眼睛是雪亮的呀！我一直都这么想的。后来工作几年之后，发现我错了，真不是这样。 所以你知道，小薇，我看着你，我在想，如果这男孩子没有染这个发色的话，大家透过我们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小薇，就是面相非常的忠厚的这么一个小伙子， 很忠厚。 对，所以我在想，就是如果你之前是另外一种这个装束，穿一件这个 T 恤衫，然后穿的西装革履，出现在各种写字楼的时候，一定会让人觉得你是那种特别踏实肯干的孩子，有什么事儿我都自己扛， 是 我做了就好了，不需要你们知道。 对， 你是那样的， 我是那样的人。 最开始做职场小白的时候是那样的， 是那样的人，因为在做职场小白的时候，你会想，我频繁的去标榜自己的功绩也好，或者完成的任务也好，会让其他的同事啊，或者尤其是都一起同一批进来的小白，会认为，哎，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冒尖儿啊？然后就嫌你了，是吧？就会造成不和谐，所以你就做事就会忍让一点，你会觉得啊，不说，只要我做到了，老板是看得见的，但真的是因为老板很忙， 对， 他不会每个事情都注意到，然后所以我觉得，当然这期间我也因为说曾经不爱邀功就被否定过，因为以前我在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一家公司团队里面确实有咱们现在在聊的邀功经，但是他的做法其实更过分，他基本上都是说他自己去完成的，所以老板会认为说，哎，你们这个团队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大的作用，没有用处，那不如我们就裁掉几个人好了，他会对你形成一个威胁但如果那个时候你不提前说了解一些技巧，怎么去进行保护自己，那可能你就是那个被受伤害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受到这样的牵连？ 有啊， 有。 我有一段就因为这件事情受到牵连，因为会找我谈话说，哎，你其实表现并不是很好啊，然后等等等等，也并没有做到什么事情，然后所以我就拿证据。也自从那件事之后，我发现说，朋友就会问我说，跟我说，哎，你现在变世俗了。我说怎么世俗？我说，哎，你没事儿，你就比方说朋友圈啊，怎么怎么样， 嘚瑟一下， 对对对。我说这个事情它是有需要的， 事实的， 对对，我受过伤的，我是从这个血淋淋的这个事实里面爬出来的。所以我希望也是今天能够通过分享跟大家去分享这些东西。 没错，我特别认同小薇刚才说的这些，而且你说这一刻东西的时候，我也是感同身受，就是我们尤其在 在初入职场的时候，我们特别不会表白自己。 是的， 就是你喜欢一个人，你要表白，那除非是你愿意承担没有表白带来的这些后果。比如说，我就喜欢一个姑娘，那我就默默的想让她好就行，我喜欢你就够了，不需要你知不知道我。你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那你就去默默的暗恋就好了。但如果你想跟这个姑娘有更好的情感的发展，你需要有个情感的互动，那你就要适时的表白。 是， 如果你一直把你的这份情感掖着藏着，有一天人家这个姑娘有了自己的意中人，或者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承担不了这个后果。 是的，其实我一直都信奉一个算是价值观吧，就是说大家对于自己想做或者认可的事情，你就要去做，不管它成不成功，因为只要我们先做了，就有50%的机会是成功的。如果像刚才那个高老师说的，一直暗恋但苦于不说，那你可能这辈子你可能都会后悔。 没错， 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对，就是我们经常就等大家经过一些事情之后，你回头看，一定往往是因为你没做什么而后悔。 是， 很少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后悔的。 是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事儿放在职场当中，我特别理解刚才小薇说的一点，就是可能更多的小白在那一刻是忍了，认了，我领导来找我谈话，我们现在因为这样的一个业绩，我们需要有一些人员的调整，那我可能就会在那一刻吞了这个苦枣，我就不管怎么样，我把这个结果承担了。但是你是没有这么做，然后你选择把自己做的事情在那一刻告诉老板。 是的， 那他当时的反应是，如果换作是我，我可能会说，哎呦，这小伙还挺不含糊啊。那我要不要，我原来看着还挺敦厚的嘛，这家伙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也挺含糊，我还要不要。你觉得他脸上有没有写那种质疑的表情？ 会有，我觉得肯定会有。因为他人嘛都是自私一点点，都会有这种想法，都是希望说，哎，这个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你不能把军功章都独吞了。所以我觉得同事之间，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善于邀功的人，一定会遭来同事的异样的一个眼光。但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把邀功这件事情，把他的技巧和方法掌握好的话，我觉得这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所以就是我们适当的，就刚才说的，适当的学会来表白自己。 对， 我做了什么事情，在职场当中一定是有必要的。 是的， 这是小薇在第一时间就亮明他的观点了啊，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比较认同的一个说法。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因为中国人你知道，他始终是表达情感比较含蓄的。 是的， 我们爱父母，我很少说爸妈 我爱 您。我一般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一定有事儿。就像我跟我姐在家，我就直呼大名。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叫姐，他就不敢答应。你有事儿你就明说。所以就是我们表达情绪情感是特别含蓄。 是。 那在职场当中，尤其是跟我们没有这种亲缘关系的人在一起，我就有时候我会有这样的顾虑，因为我始终觉得我就是一个俗人。我做了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让他知道吗？我做了就好了，结果在这放着就好了。所以我会有这样的担忧。那你觉得就是你之前做 HR 这行，你身边的这样的人有没有这种成分占的更多一些？ 我觉得这种人其实还真的是挺多的。就是基本上大多数，我觉得80%左右的人都是做了我不说，然后我觉得老板会认同，我觉得同事会看到，但其实我就像刚才跟您说的，就是如果结果固然很重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做了哪些事情，你来达到了说把这个结果弄到最好，这个过程当中所解决的这些问题，其实才是体现你价值和能力的地方。第二个呢，就像高老师说的，我们其实很难去，中国人本来就不太善于表达， 对啊， 那在职场当中有两个办法吧，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啊，推荐给大家去试用。第一个办法呢，我们用写的。既然我们说不出来，我们就写。为什么会写周报？为什么会写日报？为什么会有什么年度表彰会？其实就是在做邀功的这件事情啊，只是说我们是像日报或者周报，我们其实就是以汇报工作的形式来告诉老板说我做了哪些事情，结果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就好了。第二种呢，我觉得对于邀功这件事情，小的技巧，有的时候我们在与人沟通的时候，往往真正在职场当中，大家会有一个戒心，您是领导，我是下属，我不能多说，我怕说错，但我可以约老板吃个饭啊，哎，高老师今天中午有没有时间啊，一块吃个午饭，在这个大家放松的心情 当中往往会透露真实的自己的一些意见、嗯、会把你想说的事情很平顺的表达、 嗯、 这个其实是从 HR 面试的一个技巧里面，我们想问一些问题的时候通常会在最后说啊，今天面试到此结束，以这个为时间节点，当他放松之后面试官还会问一些问题、 哦、 这时候就会很自然的流露出来、 哦、 其实我们在跟老板呀、同事去沟通或者说邀功的时候也可以用同样的技巧， 嗯， 我觉得也是适用的， 就不要在一个刻板的环境里、 嗯、没错， 就是那个时候双方都是有心理准备 的，是的，是的， 就是想给他骗啊，不是请到饭桌上的时候来听一听他的真实的一些想法， 对对 对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放松的状态、 嗯、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字、 嗯、 小薇，就是你刚才说的、嗯、我们不管是日报啊、周报啊，是把我们的工作做一个汇报、 嗯、 让领导知道我做了什么、 嗯、 但是邀功这个事儿里面有一个功、 嗯、 就是这个功劳啊，他和苦劳，也许你写的日报周报里面就是苦劳、 嗯、 我做了什么事情啊，我任劳任怨的，我得让你知道， 是，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功劳的问题、 嗯、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各方面都比较敏感， 嗯嗯， 就老板对这个事儿敏感，因为他可能涉及到对员工的利益的分配， 是， 那你的跟你搭档的这些伙伴呢，他也涉及到这些利益的问题， 是的， 你自己当然也不可以含糊小觑、 嗯、 所以呢这个功劳里面这个事儿就比较有意思了， 嗯嗯， 就是你觉得涉及到这个功劳这个问题，以你的性格小薇、 嗯、 你会去告诉他，比如我们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 嗯、 啊，我们这个方案 高招， 对， 成功率最高、 对、嗯、没错，那这个时候我是应该说这里面是我高丽占了更大的一块功劳呢、 嗯、 还是说我们的出品人袁伟、 嗯、 还是说我们这个青年广播哪一方怎么样，他如果来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觉得会难以启齿吗？ 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在邀功的时候、 嗯、 我觉得更多的一定要带入团队，并且首先要先带入团队、 嗯、 其实西方呢有一个思维，就是先说其他人最后是安排、 嗯、 是一个道理，我们在先这个今天这个收听率最高、 嗯、 啊，职场高招，那首先要感谢最大的这个台里给予的支持、 嗯、 然后感谢这个制片人，肯定作为您来讲是最后感谢自己、 嗯、 就像大家看明星的颁奖典礼，明星上了一定是说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我的团队、 哦、 感谢我的经纪人、哦、感谢某某某导演给我这个机会，感谢这些制片、 嗯、 最后说哎，是我这个怎么怎么样、 哦、 大家就会觉得啊，这简直这人设太好了，然后感谢了这么多人，那作为底下的小伙伴、 嗯、 他会听着哇塞，这个我跟定了，这老板这任何事情其实是高老师占的功劳最大，我邀请嘉宾、 嗯、 我随便找找就好了，但是高老师还提及到我， 嗯， 我必须要跟他继续走下去， 嗯， 所以我们在邀功的时候首先要带入团队、 嗯、 啊， 对， 其次呢我觉得就像我们在职场当中写邮件一样，先写谁后写谁啊，一定要先把零就是大脑的那方、 嗯、 啊，我们先把它推出来、 嗯、 因为确实也有人家的功劳、 嗯、 如果大家想一下，我们不是说拍马屁， 嗯， 咱们想一下，如果没有大脑的这个公司的老板、 嗯、 或者说你的这个领导，他不会把你带入到这个公司， 对， 你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对， 你就不会有这个功劳， 不会有这个机会， 对、 嗯、 所以我们在提及他们的时候，心里首先要克服的是说我们不叫拍马屁、 嗯、 我们是真诚的说 认可， 真的是感谢，对 对， 是先由这些领导啊这些人给的这个机会， 嗯， 我们才能把这件事情做成在团队里面、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一些大家要邀功时候注意的一些点。 哎，这点是真的很重要的。 嗯、 就是，小薇，虽然你是90后吗？ 我像90后吗？ 不会是00后吧？ 我现在九几年的小朋友都叫我叔叔了。 真的假的？ 啊、真的，84年。 啊，真的看着像94年的，嗯、这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客套寒暄。谢谢姐姐，我特别开心。 确实是这样，也许跟你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有关系，嗯、就是你不断的要以一个最积极的、最阳光、最减龄的状态、 嗯、 来跟周遭的环境打交道。 是， 就是我刚才就是说，通过这90后小薇呢、啊，也在今天给我们支了一个招，就给我支了招。我以后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职场有高招，有机会站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去领奖，我真的就知道怎么说了。 我觉得您这句话我要纠正一下、 嗯、 不是有一天，我觉得可能就是今年年底 一定要等到年底。 您会邀请我来吗？ 那必须的。 一般不就是年度表彰吗？ 我请小薇来给我颁奖，我到台上。 没没没， 我就拿着这个奖杯啊，你看大家这个粉嫩嫩的，我们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公众号，我会拿着奖杯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那一刻我就是戏精无敌，啊，谢谢大家，我非常感谢，我要感谢，BTV 这个北京台应该是， 对 啊，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我要感谢吴周彤先生啊，感谢北京青年广播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感谢我的出品人， 对 啊，感谢大圆儿他对我的信任，然后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感谢团队当中的每一个小伙伴，你们的辛苦付出。最后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我主持的好。 太对了， 我觉得如果我把前面感谢了最后一句，我用这样的方式邀功，我一定会在台上就被砸死的。 不会的，不会的。你想啊，大家就看着这个逻辑，当我们去把团队啊，然后这些人都去表就是把他们的邀功一起带进来之后，如果说咱们每一个去向您去站在台上去说，如果没有做到那个份儿上，您不会站到那个台上，所以一定是大家真的做到了一个有功绩，啊，你才会站到那个台上。所以那个时候说自己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是在体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是 OK 的。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真正强大的人他是不需要表白的。 是的， 就是你真正觉得这件事情做到了，做好了，有功劳的，其实是不需要你来说，周围人看得到。你不表白是更证明我的实力的。 是的， 就是我们经常说嘛，为什么就是一句特别俗的一个比喻，就是成熟的稻穗儿它是低着头的，只有不成熟在茁壮成长的时候它才是趾高气昂的。它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我一说这些话一定会有话锋一转，在当下快节奏的市场竞争环境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默默地去隐忍承担一些事情，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这期节目就特别的有意义。我很认同就是80后的小薇刚才说的这一切，就是我们一定要会表功，一定会邀功，因为这个事情是对你自己的职场发展，是等于你对自己负责。 是， 但是如果这个度掌握不好的话，就容易被人界定成精。 对对， 界定成精的话，就是这个邀功就不是邀功了，它就是要命了。 是， 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来掐你的七寸，你就很难再有反击的机会。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小薇，你刚才说了，以你一个成熟的职场态度来做一些事情，我会适时的邀功。可是有的人把握不好这个度，就成邀功精。有没有身边你这样的看到的邀功精，最后伤人伤己？ 我曾经在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就刚才我提到是有的怎么说呢？他是集合于戏精、邀功精等等一切上身啊，就是他每天假设工作很晚，然后他就会发一个这个朋友圈啊，工作到深夜，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从来也不提团队，因为他是技术不提团队，他带领一些技术部门在开发，然后呢，其实因为他每天都很晚，后来老板就在一个群里还特意给他发了红包，说其他的高层都不要领，就特意给他的，然后呢，因为总是去加班的话，就是公司，我们要替公司考虑，还会有成本的事情，以及员工的身体健康状况，所以我们就进行调研，会发现其实本身这个团队的工作并不需要加班，是他硬要他底下的人陪着他一起多加班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以体现自己的功劳，说这个 app 要上线了，都是我这边怎么怎么样，后来呢，我们把这所有的这些绩效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拿出来考核之后，会发现这个团队的问题很大，所以当时老板自己也后悔说，我发了这么多红包，原来是 个邀功精， 原来是给戏精和邀功精赞助了，对，然后这个团队就被削减削减了大概，因为之前他是带9个人，这个团队是10个人一个 team， 然后大概只剩下了一半，对， 就是邀功精把大家害了， 并且他没有，其实也是一个帮助，他并没有说啊，我团队的人大家一起怎么怎么样，可能因为在其他的 team 里面，我们去问说那个团队就是效率低，明明可以在正常时间工作内搞定的，他们非要拖到12点一点，甚至凌晨，说完全没有必要，我们该下班我们就要下班，如果真需要就加班，然后其他团队对他们也很不满，所以最后不管他这个团队从资源上人员配置上，还是从整体的绩效的这些考核上，都会对他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是真实的。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因为小薇你现在呢也是做一个团队的， 嗯，是的， 负责人， 对对对， 也是做到现在是中层还是高层？ 高层， 高层， 高层， 因为、嗯、在高层当中，你可能要涉及的是更多的这个人际层面管理， 管理 有中层、嗯，然后下属的员工、嗯，你自己到了这个位置之后，你喜欢那种跟你邀功的人吗？ 坦白讲，这个事情我觉得分两面看， 嗯、 就是如果对于邀功精。啊，我们再次重复，邀功精就是频繁、 嗯、 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跟你说的那种， 嗯， 其实是很不喜欢的、 嗯、 因为你这种刷存在感会让我觉得你很闲， 嗯， 真的是没工作可做了、 但是他如果因为我们一般说精就是他已经在这方面做得炉火纯青了， 嗯， 就是他很会包装自己的这种邀功、 嗯、 然后就做得很周到，比如说老板你哎你今天好帅啊老板、嗯、他就包装他的一切的表达的时候、嗯、我们经常在咱中国有句老话嘛，伸手不打笑脸人， 嗯， 就是他这种方式来跟你邀功的时候，你会很反感吗？会至少表现出你的反感吗？ 其实会、 啊、 还是会的啊，就算 跟性格有关吗？ 对，你再喜欢听漂亮话， 嗯， 也得有个度、 啊、 天天听你就会觉得好虚伪、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随意夸 椅子好的另当除外啊。好，第二种我觉得会喜欢的，其实领导层、 嗯、 就是作为领导 leader 的话，他会更喜欢的是那种适度邀功的、 嗯、 对于大事他会去邀功、 嗯、 对于重关键节点他会去邀功的人、 嗯、 这样的话作为领导层或者说老板来讲、 嗯、 他会认为说我你让我知道你这个员工的存在感、 嗯、 存在在哪儿，你的员工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儿了、 嗯、 这样的话不需要，因为每个老板呀、啊、每个领导他每天有很多的事情、 嗯、 他不可能真的对每一件事情都关注的那么的细， 嗯， 所以当你主动的适时的并且用很好的方法去邀功的，对于这样的员工老板还是很喜欢的、 嗯、 因为我知道所有事情的进度， 嗯， 啊，不需要你直接就做了一个汇报，其实邀功就是一个汇报， 嗯， 啊，只有真正特别重要的事情才会说希望能做出一个功绩， 嗯， 所以重点的事情你邀功了，我就知道你做了什么、 嗯、 我也知道项目整体的进度、 嗯、 甚至会认为说当刚才我们提到说如果邀功带上团队啊等等，那我甚至有可能会认为你以后是一个 team leader 团队管理者的一个特别好的苗子， 嗯， 啊，所以频繁邀功的我们绝对 no 啊，绝对 no 然后对于适时的有方法的对于关键节点上会邀功的我们是非常喜欢的， 喜欢的啊。那因为小薇以我就是目前跟你聊半个小时我对你的了解、嗯、你首先是特别会表达很 open 的这么一个男孩子，但是其次呢我看到你骨子里其实那种很踏实肯干的这么一个小伙子，所以你自己在做到一个团队 leader 的时候，你会更喜欢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老黄牛式的员工、 嗯、 就是他看他做任何事儿，你都看在眼里，你虽然不表白但是老板我都知道、 嗯、 是那种，还是说他确实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他很善于表达，他在适当的时候去跟你邀功，就是我们把邀功精扔到一边、 嗯、 就这两种员工你更喜欢欣赏哪一种？ 这还真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一定会给您一个答案、 嗯、 啊，但是我首先要说就是每个企业两部分人其实都需要的、啊、 嗯， 那如果以我个人来讲，嗯，我工作了，我06年开始工作的、 哦、啊， 06年也很早了哈， 对、啊、 然后职场的叔叔了，我觉得在我06年到10年吧，这四年之前，如果我现在细想，我会喜欢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 嗯， 因为我觉得我是那样的人，每个人都有光环效应、 嗯、 我是这样的人，他是那样的人，我就喜欢那样的人、 嗯、 啊，因为10年的时候我也在带团队在做一些事情，当然那时候很小， 嗯， 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摸爬滚打之后、 嗯、血雨腥风， 对，血雨腥风我觉得其实反而后一种就是会适时邀功的人，我觉得会我会更喜欢， 嗯， 勤勤恳恳的时候有时候时间长了会被你的团队的成员或者说伙伴或者说你的 leader 啊老板、 嗯、 会觉得说你不会动脑思考， 嗯 啊，像举个很鲜活的例子也是、 嗯、 我们前一段有招实习生、 嗯、 啊，然后有两个明显的对比， 嗯， 有一个实习生他就是每天交代你什么你做什么， 嗯， 你做完之后你从来不会告诉我一个结果， 嗯， 除非我问你说 什么样了，你给我一个结果。 嗯， 但我们更希望，尤其像创业公司很快速，嗯，或者互联网公司很快速，他希望的是说及时的沟通，及时的反馈。 嗯， 其实这个反馈就是一个邀功，你做没做完， 嗯， 这个日报你更新没更新完。 嗯， 后来呢，我们因为他回学校，我们又请了另外一个实习生来， 嗯， 来工作，那个实习生的主动性就很强。 嗯， 你交代事马上就说，包括周末他会主动来跟你说有更新吗，是这个日报啊， 嗯， 即使是周末，这个事情我没有跟他交代过。这两个对比，我不知道您这边，反正是我肯定会更喜欢后者。 没错， 不管是我会考虑他的态度，考虑他的工作能力， 嗯， 考虑他的执行力，都是后一种。 嗯， 但实际他不断的在群里或者单独去问我说有没有更新，其实也是一种小小的邀功。 嗯， 这个功绩是在于说你每天知道啊，你来这边是要做什么事情， 嗯， 你做了， 嗯， 并且做完了， 嗯， 也是一个小功绩。 没错，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团队当中我们需要的这种默默承担的老黄牛式的员工。 是， 但是在现在来看，你身处到一个领导职位的时候，跟这样的员工沟通成本会让你觉得很心累。 是的，嗯， 就是你要不断的去追问他， 嗯， 他也许会给你个完美的结果，但是你需要劳身劳心劳神去问他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你在消耗自己的一个过程。 对， 那如果是主动邀功的孩子，就是他也许不是在邀功， 嗯， 或者他只是来主动的告诉你他的工作进度，然后主动申请一些工作， 嗯， 会让你觉得你很省心。 省心，对， 嗯， 对， 这个就是在团队当中可能更青睐哪一种员工。 没错，没错。 那你刚才说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了《西游记》， 嗯， 我们经常会把《西游记》还有《红楼》里面的人物拿出来到职场当中说事儿， 嗯， 《西游记》唐僧就不说了， 嗯， 啊。就是比如孙悟空，还有猪八戒，还有 应该是同样的衣服买了很多套。 沙僧，你到底挑的是什么？嗯，但是他就在默默的承担一些。大师兄说的 对， 二师兄说的对，戏精啊或者妖公精，可能就是那个猪八戒。 是， 所以在这个团队当中，这两个人，猪八戒他可能真的没干什么事儿， 嗯， 但是他呢就会适当的在任何时候出现来活跃这个气氛。那现在如果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小薇， 嗯， 就是一个是猪八戒，一个是沙和尚，你更喜欢哪一种员工， 嗯， 在你的团队里？ 啊， 这里面没有孙悟空的事儿 啊。 孙悟空， 孙悟空是 劳苦功高， 介于中间，是既懂这个又懂那个。 没错。 啊，如果按现在的想法来说， 嗯， 如果是沙僧跟八戒， 嗯， 我可能更倾向于沙僧吧。 啊 啊！因为我可能是出于我目前团队需要这样的人考虑， 需要有人挑担子。 对对对，挑担子，然后真的去默默做一些事情。 嗯， 然后因为这个行业就是前面都能够怼起来，就是后面是需要踏踏实实去做事儿。 我明白，就是说白了，你这个行业不缺八戒那样的戏精， 嗯，对， 缺的就是愿意默默付出给别人鼓掌的， 是的， 踏实的小孩。 是的，嗯， 那也跟你现在这个行业有关系。 对，因为不管制作方还是说艺人的团队也好，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这行业更重要的就是一个真诚。 嗯， 如果是戏精以邀功精上身的话， 嗯， 我觉得不管是哪方都会很讨厌他们。 嗯 啊，但如果说我们的合作伙伴工作伙伴都是这种勤勤恳恳的， 嗯， 以真诚待人，帮替艺人去着想， 嗯， 怎么能够更舒服，让他能够更开心。 嗯， 然后对制作方来讲， 嗯， 我告诉你哪些艺人更适合你的这一期节目， 嗯， 能有什么样的爆点，两方都会很开心， 嗯， 都会认为我们的价值存在这里， 嗯， 我们去邀功，任何一方去邀功， 嗯， 也是有功可邀。 嗯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沙僧会更适合了。 所以小薇，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自己，因为你原来是做 HR 的， 嗯， 然后现在做这行， 嗯， 这个行业改变了你很多 很多很多。 嗯， 我以前立志在 HR 界里面是最帅最潮的，但因为工作问题，就是着装啊，发现其实还是需要注意一点， 嗯， 啊。然后后来我想转型，也是因为考虑说，哎，不行，我这底子没有那么好，但还凑合，我得应用起来。没多少年了， 嗯， 我这也30多了， 嗯， 我就想不行，我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嗯， 然后呢，每天都打扮自己， 嗯， 啊，然后潮一点， 嗯， 所以才转型啊。 就是慢慢的，现在也朝精的方向去做，啊， 对 吧？ 对对对对。 我们，但是我相信我们小薇可以做成白骨精啊，白领骨干。所以你发现，在这个行业当中， 嗯，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你们这个行业是让别人看起来充满好奇的， 嗯， 很神秘的， 嗯嗯， 和艺人和那些在电视上荧幕上见到的人打交道， 嗯， 你觉得跟他们接触起来，更多的时候 是需要你戏精或者邀功精上身、 嗯、 还是需要你退掉所有的包装，用真诚的方式去对待。因为你刚才说了你们这个团队是需要的、 嗯、 可是呢有的时候你不会包装自己，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是会吃亏的。比如说艺人他的时间是有限的、 嗯、 我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如果你没有用一个好的方式包装自己，让我瞬间的对你说的这个有印象的话，比如就是最简单的记者会的时候、 嗯嗯、 啊，有的记者他会特别的表现自己的时候，他就能瞬间的抓住这个点、 嗯、 他能给自己争得一点机会。 明白。 你觉得跟他们打交道他们是更青睐哪一种？ 其实坦白跟大家讲、 嗯、 包括跟姐姐讲、 嗯、 我的这方面经验没有那么多、 嗯、 啊，我老板的这方面，因为他一直做这个、啊 嗯、 然后包括咱们比较熟的一些栏目、 嗯、 爆款都是他去跟进去做的、 哦、 对，从他跟他沟通以及跟他一起去做、 嗯、 我发现其实真诚很重要、 嗯、 啊，真诚往往是最能打动艺人、 嗯、 啊，包括还提到的制作方、 嗯、 另外呢就是说其实那个不叫我觉得是一些小技巧、 嗯、 就像您说的，比方说像有一些艺人在考虑一些节目的时候，他说我不去，但我们熟悉这个行业，我们知道啊，他其实跟那个另外一个人关系很好，特别好，然后老在一起录节目。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啦！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 水还有我的妹妹，我就是说走就 走属于我们。